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四篇《山胆》第十一集。干等这种事儿本来就难熬，更何况是在这漆黑荒僻不上不下的山台，每分每秒都被无限拉长。你觉得已经挨到身心交瘁了，一看时间，一刻钟都还没到。孟千姿本来就是个不擅长干等的人，在云梦峰时只是等邝美莹画个模拟画像，他就已经如坐针毡，更何况是现在。他已经把他背包里的物件来回翻腾了三次不止，又是擦匕首，又是擦鞋，鞋带都拆过重系，实在找不到事儿做，把头发捻起一根根去找，看看是不是有干枯分叉的。江恋坐在山台的另一边，偶尔会回头看着孟千姿，心里又好气又好笑，但一时没有好的办法。正因为自己生来就不自由，所以很讨厌束缚。三重连绊，本质还不是抛却自我为他人而活吗？更何况他还没法抛却。神棍趴在台面上研究段文熙的流书，据说有一门学科叫做笔迹心理学，从人的笔迹可以推导出这个人的性格、品质、能力、适合的职业等等等等。看得出是推导的实在无聊了，神棍叹了一口气，过去挨着江恋坐下。 哎，小恋恋，我们就这么千辛万苦的下来，就这么干坐24小时，明天再被绳子吊上去。白来一趟，实在心有不甘呢。要不然，就答应了吧。说句话的事儿，我看孟小姐不像动不动叫人去死的人。至于为他去死嘛，他也不像那么倒霉的人，说不定这辈子都不会遭遇凶险，我们也没那个机会。 这是说句话的事儿吗？这是一种承诺，做不到就别乱说。孟小姐，我们可以一起下去，全程跟着你。你无非是觉得山鬼的机密不能外泄，到了下面，但凡涉及到你们的机密，我们不看不听，可以吗？ 下去了你就知道了，不可能的。 哎，那反正天知地知，三个人知，没人知道不就行了吗？ 什么叫没人知道？ 神棍示意了一下江恋，又指着自己：“ 孟小姐，我们都是好人，你知道的。”你在下头出事的时候，小恋恋置生死于度外，想都没想就往下跳，那吓得比谁都快呀，比那个梦助理也快，他有足够的资格做花瓣。 是连绊。 江恋皱眉，觉得神棍有点太夸张了，自己的确吓得很快，但对危险及生死还是做过衡量，自信自己能应付才往下跳的。 管他呢，莲也是花，莲瓣也是花瓣。我也是啊，我当时才开始学习 S 技术，还不熟练。但是看到你出事，我一时关切往前冲，我才失足掉下来的。 说这话时多少有点心虚，往前冲是真的，不然也不会被动失足。但究竟是出于关切还是看热闹，那就不好说了。 所以啊，孟小姐，你就不要拘泥于什么规矩了，反正也没人知道，我们跟着你下去，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保证绝口不提，你也不对外说，不就行了吗？ 说实在的，命都是江恋救的，守着那些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秘密，我觉得挺没必要的。但是事涉山鬼，非我个人，规矩就是规矩。 哎，你就别为难孟小姐了，这是山鬼的规矩，现在又是在山地，是他历任前辈活动过的地方，你让他在这公然弄虚作假吗？ 他自幼随邝同胜长大，知道那些老派人物对规矩有多么看重。赶尸匠晚上行路，行到窄路、陡坡和沟涧时，都要撒纸钱，这叫疏通关卡。周围并没有师傅监督，但仍做得一丝不苟，这就是规矩。山鬼这种从没断过代的老式大家族，自然更会对传下来的规矩奉为圭臬。孟千姿是做王做的，不以身作则也就算了，还带头违反，怎么说得过去呢？ 规矩规矩，很多老派的规矩真是叫人看不惯，什么传男不传女，传内不传外，多少精绝秘技就这么给传没了。孟小姐是山鬼的头嘛，有些规矩不合理，她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废除。 人家这规矩挺合理的，她又不是开展览馆的，凭什么敞开家门什么人都往里放啊？废除。 说到这儿突然心中一动，江恋站起身走到孟千姿身边蹲下。 孟小姐，有没有规矩说三重连办不可以废除呢？ 没有，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废除这种事。 没有，那就是说可以废除了。人心易变，也许当初他发了誓是忠于你的，但过了几年转而谋算你， 这种属于违约背誓，天打雷轰，要被清门户的。 好吧，换个说法。或者他行为不端，人品让人不齿，这样的人虽然没有被试，但留在身边不是很不光彩吗？这种人你都不废除啊？又或者你一时被蒙蔽，后来才发现自己当初看走了眼，这样的也不废除？ 那是得废除的。 这就好办了，我知道你急着下崖要做重要的事，又坚持行事得合乎规矩，这名额你可以给我们，一天一夜内有效，事情了结再把我们废除。我们呢，在一天一夜之内见诺，听你的吩咐，有了危险也一定会奋不顾身保护你。而且被你废除之后了呢，也谨守原则，对看到的和听到的绝口不提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 这话真是占了孟千姿的便宜，本来到了下头，为了安全考虑就得听孟千姿的吩咐，而且谁保护谁呀？是孟千姿保护他们吧？江恋这话本质只是把神棍的提议换了种表达而已，但言之成理，既解决了问题又不破坏规矩，孟千姿觉得可行。 没错呀，这世上难免有人看人不准，下错决定，这种事情难道不准人弥补吗？反正我识人的眼光从来也不怎么好。那哪怕只生效一天一夜，也得按规矩来啊。 三重连办的仪式原本繁复，但这山台简陋，只能因陋就简。不过起誓还是要起的，神棍和江恋在边上背誓词，其实不长，但文言加白难免拗口。神棍愁眉苦脸， 他们山鬼怎么这么多讲究。小恋恋，待会儿你先上，给我多留点时间。 孟千姿从背包里翻出用来涂抹标记的笔，用较细的那头在左手掌心画了朵殷红色的莲花。江恋先来，据说解放前还得行跪拜大礼，他跟孟千姿确认了不用跪，本来以为能免除一大尴尬，现在才发现就这么面对面站着也挺尴尬，他还得起个誓。孟千姿抬起手，手心朝上，掌内一朵红莲灼灼有光。江恋先伸出右手，看到缠满绷带，又换了左手过去，和孟千姿掌心相附。只觉得孟千姿掌心温热，掌缘处却又凉软，心头一动，忽然就把背下的词给忘了。 古语 有云，风飞水而开莲，风至云上，雾绕其间，王座立于寒处，三重拱卫，今写住莲瓣，命作前驱，即日起不为不备，不离不弃。 生随耳身，死伴耳侧，有为此事，身未狩猎，骨未山碾，天地人神山鬼共见。 说到末了，手上微微用力，孟千姿的手似是不经握，白皙的指节顿时便有些泛红。孟千姿却没发觉，抬头看着江恋，脸上带着几分得瑟地笑着。 虽然是假的，听着还是很受用的。 哼，谁说是假的？24小时之内还是有效的。 神棍对自己的宣誓很不满意，因为背到金血铸莲瓣那一句时，他直接接的即日起中间漏了一句。为表诚意，他问孟千姿能不能重来一遍。 差不多得了，反正明天就作废了。 这话说的，反正今天吃的饭明天也抵不了饿，那今天是不是就不用吃了？哪怕只做一天和尚，他也得好好撞钟啊。 神棍颇为不满了一会儿，不过他这性子治不了多久的气，很快就忘了。再加上一想到如今身份不同，贵为三重连绊，终于可以探知山胆的秘密了，离自己梦中的昆仑山之乡又近了一步，心里真是美滋滋的。孟千姿和江恋把还能利用的净力绳拖上山台，忙着拼接打结，神棍也在边上帮着打下手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孟千姿：“ 哎，你说冼家妹子是你的七妈？ 嗯， 是排行第七吗？那她前头还有3、4、5、6吗？ 嗯， 不是，这个是你们那地方的叫法吗？把这个姑婆娘婶都叫妈？” 孟千姿懒得解释，又存了三分作弄神棍的心思。 不是啊，我就是有七个妈。 哎，那你亲妈排行第几？ 没有。 江恋本来还想调侃似的问他，一个亲妈给女儿找了这么多干妈，会不会嫉妒女儿跟别的妈比较亲之类的？哪知孟千姿沉默了一会儿，含糊答了句。江恋对这些细节的捕捉向来敏锐，见孟千姿忽然沉默，已察觉到有些异样，待听到这句没有，立刻知道个中有隐情，自己是问得造次了。神棍却没这悟性，反同病相怜般叹息道： 哎，我也没有。说起来啊，我是被人遗弃在一个小村口。在那个年代，这种事儿可多了去了，你想找都没法找。哎，小恋恋，你呢？ 不记得了。被人收养的，以前的事儿，不记得了。 绳子接了两根，一长一短，长的是主绳，短的做辅绳。山台上没有合适的固定点，江恋看中了山台下方10多米处的两棵树，爬过去试了一下，承重绝对够用，于是把主辅绳都牵引过来，先后在两棵树上各自打结，以分散风险，然后才实施绳降。两根绳，三个人结伴而下，照旧是孟千姿在最前头开路。这种活江恋就不跟他抢了，毕竟孟千姿扫过的路才是最安全的。神棍的技术虽然最水，但有江恋在边上一直盯着纠正，心里就没那么慌了，心一定，操作也就随之顺手，像模像样起来。不知道是因为天气不太好，还是刚刚上头那把火烧出的浓烟难散，没能看到那束照射于美人头上的珍贵日光。至于后半程，三人几乎完全在黑里行进，为了省电，他们三个只开一盏头灯照明。那场景如果要找类比的话，神棍想了一下，觉得像巨大而空洞的带盖铁桶里悬了两根细细的蛛丝，而蛛丝上有只萤火虫在慢慢的爬。之前那1/3的路程下得太过迅猛， 这给了神棍错觉，以为剩下这700来米也能很快搞定，结果大跌眼镜。原来正常绳降时速度是这么慢的。江炼身上的伤刚包扎好，用力过度会导致伤口再次崩破，所以孟千姿很注意减速控速，再加上过节点时也耗费了不少时间。三个人甚至还挂在绳上吃了顿饭，一人一根能量棒，吃得嘎吱嘎吱响。头灯的光里，神棍能看到食物微小残屑慢慢飘飞下去。喝水也很节省，孟千姿把水倒在瓶盖里，一人只分了一瓶盖。吃完之后，孟千姿把背包的侧边袋打开，让他们把能量棒的包装纸塞进去。神棍积极地塞了进去，江炼却没有，神棍便以为他扔掉了。 哎，小炼炼，这就不对了，咱们商鬼得讲究环保啊，你把塑料瓶就这么扔下去，那多影响环境啊。 孟千姿听到他说咱们商鬼，差点笑出来。江炼只好把装进兜里的那半截给神棍看。 没吃完呢。 就这么一根你都吃不完呀？ 这倒不是，省着点吃吧。 江炼真是个没什么安全感的人，他一定是那种家里头有粮还要囤一个多月，处境未明时给他一角饼他都吃不完，会留半角，就怕下顿没得吃。 挨过饿的人一般都这样，哪怕从此不再挨饿了，那些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小细节还是会不经意地保留下来。山鬼最喜欢以山喻人，小时候高惊鸿给他讲人生道理，指着面前的风头给孟千姿看。 子宝，你看这风呢有上亿年了，它起初呢也不长这样，后来又是风吹又是水淋的，渐渐改变模样，就成这样了。 孟千姿那时候只有5、6岁，对上亿年没概念，只知道是很老。大娘娘当时大概是想说风时和水时，怕孟千姿听不懂，所以换了更浅显一点的词。而孟千姿想向人展示自己的聪明和机灵。 不会啊，我也常被风吹，天天洗澡被水淋，也没变样啊。 会变样的，慢慢就变样了。子宝，你长大了就明白了，你人生里发生的每件事啊，都是掠过你的风，淋过你的水，你会因为他们一点点变样的。就像我段娘娘，如果不是那个英国男人死了，她的人生啊绝不会是这样的。那是他命里的一阵狂风，一场洪水，把他本该有的人生完全吹垮冲塌，变了样子。 当时的孟千姿还听不懂这话，但慢慢的就懂了。那些掠过来的风，淋下来的雨，会在你的生命里以合适的姿态永远停住，完美融为一体，化成你多年后的一声叹息，你行事时决绝的姿态，你看人时永远的不自信，又或者只是半根没吃完的揣进兜里的能量棒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